再沉迷过去的旧梦，暖暖的春风种下了灿烂的天涯路，耀眼的阳光迎着你，你不必待在意，也不必满足， 欢迎锁定 FM 九五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:10。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点歌节目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来点击下方的听主播与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，同时可以点到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亲朋好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汪峰的《像梦一样自由》。 决定放下所有，

我选择沉醉，安心守候越不能睡，只因为爱上了夜的黑。 好的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好久不见点的一首李圣杰的《远走高飞》。嗯，接下来是原来都是错，他说来首勇敢勇敢呗。勇敢勇敢是谁的歌曲呢？是黄勇的吗？嗯，那么这首歌来送给你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来点击下方的听主播与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也许下一秒就是你点的歌曲哟。 都说出门要靠朋友，有人陪伴共济同舟，哪怕一个简单笑容，心中却一别无所求。时间太快，有谁停留？在我深深的脑海中，这花花世界谁能够冷漠对待无动于衷？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就算明天没有彩虹，阳光总会在风雨后照在心里那片天空。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一个人是要多沉重，这是你的笑容。 都说出门要靠朋友，有人陪伴共济同舟，哪怕一个简单笑容，心中却一别无所求。时间太快，有谁停留？在我深深的脑海中，这花花世界谁能够冷漠对待无动于衷？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就算明天没有彩虹，阳光总会在风雨后照在心里那片天空。勇敢勇敢我的朋友， 好的，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原来都是错点到的勇敢勇敢这首歌。那么这位叫做雷雷的听众啊，他也点了一首贾乃亮的大王叫我来巡山，非常可爱的一首歌，他说要送给我的宝宝小蘑菇啊。那也祝你的宝宝小蘑菇能够健康成长，这首大王叫我来巡山送给你。 提仙儿，提仙儿，提仙儿，醒了！ 叫我大王， 啥呀？ 大王，你傻呀？ 大王， 你个小妖精，这么不听话呀？快去睡吧，我饿了。 太阳对我眨眼睛，鸟儿唱歌给我听。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骗人的小妖精，别问我从哪里来，也别问我到哪里去，我要摘下最

是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在心，共你不应结识，或会改写这半生。总意料，偏偏偶遇，爱极深。尘与想怎么要分？太多生死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啊，是来自王杰的《封锁我一生》，也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空白点的歌曲啊。那么这位叫做我的蜜瓜分你一半，他说我想点一首放生啊、翻译成的。那么放生这首歌曲呢，在我们的曲库里暂时没有找到，可以用一首逆光飞翔也是范逸臣的歌曲来替换一下吗？而且他说了啊，顺便问一下北京的挖掘机的同行们，明天真的放假了吗？有没有同行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来告诉一声啊，明天是不是真的放假了？我们这位朋友非常想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一起来听范逸臣的歌曲《逆光飞翔》。 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需要同情的目光，自己给自己力量，有时想放空一趟，转个身背对着窗，不接触别人的肩膀，自己帮自己成长，暴风雨我看到了阳光和那坚强的模样，人生的路上隐藏那份倔强，是爱为我插上翅膀，逆光飞到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里，每个夜里都会来这里看你，你长得这么美丽，叫我不能不看你，看不到你我就迷失了自己，好想牵你的手，走过风风雨雨，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，直到天长地久，直到天荒地老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

情开始滋长。